自己的青春将在这度过，自己对真儿的思念也将是无法实现的梦了。这一天，光绪在瀛台想了一整天，由太监送来的两顿饭他没有动一口，他只是靠着窗坐着眺望北海和故宫，想他的心事。在这位可怜的皇帝被囚禁的前后，曾经跟他变法的同志正在一个一个的被逮捕，曾经有支持变法嫌疑的人正在一个一个的被杀害。就在慈禧太后幽禁光绪帝当天，言官杨深秀给慈禧太后上了一折，斥责慈禧太后不该幽禁皇上。慈禧太后看了非常愤怒，当即派人逮捕了杨深秀，又派人逮捕了军机四卿谭嗣同、林旭、刘光第、杨锐。由于慈禧太后对康有为深恶痛绝，在南海会馆没有抓着康有为，就把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抓了起来，权且当康有为，还抓了熟悉洋务的张荫桓和徐志敬等人。张荫桓本来没有参与变法，只是由于他得罪了大总管李莲英，他才落得今天这个下场。在去年二月，张荫桓受命出使英国，祝贺维多利亚女王即位60年。在张荫桓走前，曾有人跟他说，你回国时带一些珍奇玩物给老佛爷，老佛爷一定会喜欢。对于这些话，特别是有关老佛爷这方面的，张荫桓绝对不会忘记，他将这句话牢牢记住，在出使期间处处留心，但就是不见得有什么珍奇玩意儿，这令他很是心急。凑巧的是，就在他决定回国的前一天，听说有人拍卖古董，他便急不可耐地前往了，花重金买下了西洋的珍奇玩物，回国以后分别献给皇太后以及皇上，但是呢，忘了给李莲英准备一份。在宫中有这个老规矩，给了老佛爷礼物，也必须同时给大总管李莲英一份，要不然你可没好日子过。张荫桓也知道这个规矩，不过现在没有这么多礼物怎么办呢？他只好托人给李莲英捎信说随后再补上。李莲英听到这个许诺，也就没有在意张荫桓的冒失，但是张荫桓自己却忘了这个许诺。李莲英在宫中久久等不来，他也知道这个张大人也忘记那个诺言了，这令李莲英很是生气，决定在慈禧太后面前揍他张荫桓一本。话说有一天，慈禧太后又将张荫桓所呈送的礼物拿出来玩，并且赞叹不已，这令站在一旁的李莲英很不是滋味。他对慈禧太后说， 老佛爷，听说张大人自己家里也有一对宝石，比这个可名贵的多啊。 慈禧太后一听，脸立刻沉下来了，脸上的笑容也收起来。李莲英是满心的痛快，他接着又说， 这张大人真是小气，将好的留给自己欣赏，而将坏的献给太后，这不明摆着眼中没有老佛爷吗？ 从此以后，张荫桓就受到慈禧太后的冷落，而他自己呢，还不知是什么原因，这次被逮捕也是李莲英在慈禧太后面前说了几句坏话。 谭嗣同本来可以逃走，而且名满京城的侠客大刀王武也愿意护送他出京，但是他自己不愿意离开京城，最后还嘱咐大刀王武去救光绪帝。慈禧太后啊，最是恨这帮维新人士，她下令立即将这帮人处死，并且令刚毅做监斩。这使得刚毅很是得意，因为他早就盼着这一天了。这一天终于来了。以前曾是朝廷显臣的四卿，终于要在我的监视下上西天。刚毅越想是越高兴，以至于有的时候手舞足蹈，并且在临行前一天晚上又到李莲英的府上去了，给李莲英带去了10万两银子，和李莲英喝个一醉方休，这才回到自己的府上。这算是啊，为这一天的到来而庆祝。光绪帝在瀛台也听到了要处死谭嗣同、林旭、杨锐、刘光第、杨深秀、康广仁的消息。他问周围的太监，没有一个人回答他。这些人生怕多一句嘴就要被杀头似的。他又问每天照例来巡视的李莲英：“因他，听说要处死谭嗣同等六人吗？”“ 没错，怎么了，皇上？你又后悔了？那下一道谕旨，叫他们别杀了不就行了？” 李莲英是在嘲弄皇上。而消息终于证实了。光绪帝不禁眼眶一红，一行热泪流了下来。想起昔日自己和谭嗣同等四卿在一起相处议事，是那么的其乐融融，可是如今啊，他们四人身首异处了，而自己也身陷囹圄，整天不得自由。想想这些，光绪帝不禁嚎啕大哭起来。谭嗣同、林旭、杨锐、刘光第、杨深秀、康广仁等六人被杀了。谭嗣同在死前还做过一首诗，叫“有心杀贼，无力回天”。死得其所，快哉快哉。只可惜啊，这首诗幽禁在瀛台的光绪帝没有听见，他也不可能听见了，这是没有人给他说的。光绪帝唯一能听见的便是李莲英对他说的：“ 皇上，你给我在这上面好好待着，别给奴才惹麻烦。” 刚毅在杀六君子的时候，李莲英也在宫内大杀太监。光绪身边的寇连才，自从那天得知皇上被禁瀛台以后，便更加知道自己的命也不长了。寇连才非常清楚李莲英的为人，所以他将平时他认为比较好，而这次又有可能涉及变法的太监叫到身边，给了他们一些盘缠，催促他们快逃。当这些太监全都走了，他向着瀛台所在方向跪了下来，磕头说道：“皇上，你要是早听奴才的主意，也不至于落到今日啊。”寇连才说完哭起来了，也不知是替光绪帝悲哀呢，还是替自己悲哀。寇连才所说的皇上没听他的意见 是指光绪任用袁世凯一事。光绪帝与谭嗣同商量好任用袁世凯图谋举事，寇濂才当即表示反对。他说： 皇上，奴才以为万万不可。袁世凯刁钻圆滑，虽然初期曾有过赞助变法的举动，但那只是他为了捞取政治资本，而且袁世凯又是荣禄的得力干将，奴才认为他是不会反过来杀荣禄的。皇上，奴才请你三思啊，你千万不能任用袁世凯举大事，他只会坏了大事的。但是光绪帝并没有听取寇濂才的忠告，而最后也终于被幽禁瀛台了，这令寇濂才很是伤心。他为皇上担心，担心皇上在那儿的生活，担心皇上在那儿能不能活下来。在寇濂才痛哭的时候，他听到了外面的嘈杂声，他知道这是李莲英派人来捉拿他的。他朝着瀛台方向最后跪下，拜了三拜，说：皇上，恕奴才不能再为你左右服侍了，奴才要去了，你好好保重。进来抓他的人越来越近了，寇濂才很是清楚，他默默地告诉自己，我绝对不能落在李莲英的手里。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，他走上大殿，对着殿柱子就猛地撞了过去，撞得脑浆迸裂。等到捉拿寇濂才的人到殿上的时候，寇濂才已经气绝身亡。南海的瀛台是由一组宫殿组成，瀛台的正屋名叫含芜殿，里面有迎勋亭，迎勋亭外便是临水的石籍，在这里面可以划船。含元殿之后有一座左右檐楼回报的高阁，名叫祥湾阁，而由此往南一直到迎勋亭，统称为瀛台。在銮祥阁北面隔水的是光绪皇帝以前召见正宫的勤政殿，现在是慈禧太后训政的地方。瀛台的东面有道木板桥，斜着通西院门，而西面隔水是一座亭子，名字叫流杯亭，又名流水阴。瀛台的南面隔水是宝月楼，这是乾隆年间乾隆特地给回部的容妃所建的。这天夜里，监视光绪帝的八名太监有四名已经睡着了，另外四名正手提着灯笼在瀛台周围巡逻，他们一手提着灯笼，一手拿着寒光闪闪的刀，当然这刀是晚上才用的，白天是不允许带刀的。正在南面巡逻的太监对站在他身边的另一个太监说：小竹子，你知道月黑风高杀人夜这句话吗？那个叫小竹子的太监回答：不知道。也许他觉得应该问一问另一个太监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于是他又问道：小龙子，你倒给我说一说，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武林中常用的话，这就是说在漆黑的夜晚才好杀人报仇。那风高是什么意思啊？风高嘛，就是风从很高的地方往低处刮。让我想想，哦，想起来了，风高就是 风刮得很厉害的意思。那个叫小龙子的太监对小珠子说着，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神色。你现在明白了吗？ 明白了。就是在狂风大作又没有月亮的晚上，正是杀人报仇的好时机。 哼，你真聪明。那个叫小龙子的太监高兴地对小珠子夸奖。就在两人谈论的时候，一条人影悄悄地出现在木板桥上。那人一袭黑衣，看上去像幽灵似的，正慢慢地向瀛台走来。那人脚步声很轻，几乎是听不出来。他很快就过了大板桥，然后他观察着巡逻的四个太监。从这个位置，这个夜行人能看清四个太监的一举一动。他靠着柱子站了一会儿，慢慢地摸向含元殿。他猜测光绪帝很可能就住在含元殿。他躲过四个太监巡逻的灯光，找了一个空隙，悄悄地溜到含元殿的门前。含元殿的门是开着的，也许是为了太监晚上能够好好的照顾皇上。不过这在行人看来真是再好不过了，因为要是门关着，他得推开门，这推门的声音绝对会惊动那四个巡逻的太监。他蹑手蹑脚的就走进了含元殿，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借着灯笼光在水面上反射进屋的光，他看清了里面的形势。他看到光绪帝正在靠窗的床上，没有枕头，没有被子，蚊虫在他头上盘旋，这令黑衣人很是心疼。他悄悄来到光绪皇帝的身边，然后弯下腰，用一只手捂住了光绪的嘴。光绪帝立即醒了，他想叫，但是嘴被捂住了。这时只听那人在他耳边说：皇上，还记得我给你的纸条吗？我就是那个给你递纸条的人。光绪瞪大了眼睛，想看清楚眼前这个人，他心目中的侠士。但他除了能看清那人眼睛以外，别的什么也看不清。不过从那双慈善的眼睛看，光绪知道这人绝对没有恶意。皇上，我是来救你出去的，不过我得需要你帮助。外面有四个太监正在巡逻，有他们我们很不好办，我们必须避开他们的灯光。现在皇上，你得听我安排。为避开他们灯光，你现在啊就装肚子疼，他们必然会进来两个，然后我躲在门边伺机将他们捆起来，剩下另外两个再收拾。皇上，你能办得到吗？光绪帝本来就很感激这位英雄，何况现在他又冒着生命危险来救自己，因而他使劲地点了点头。然后那个黑衣人松开了捂着光绪帝嘴巴的手，轻轻地退到门边。光绪帝见一切已经准备妥当，便装起肚子痛来。他装着痛苦地呻吟起来，小珠子和小龙子在外面听得真切。虽然说现在皇上再也没有权力了，但要真是有事儿，他们还是没法向李莲英交代的。他们二人赶紧提着灯笼走了进来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心痛苦，不装饰你的梦，别再。

北京时间22点整。